嗱，我哋今日系要继续讲《使徒行传》。嗱，上一次同大家讲咗第一章、第二章，我哋今日系要讲第三同埋第四章，系讲到早期教会嘅使徒，当耶稣基督升咗天之后，佢哋仍然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到系行神迹奇事。嗱，今日嘅呢个讲道系有四点，第一点就系第三章讲到门徒。是奉主名来到行神迹，他们是医治了一个身来就瘸腿的一个乞衣。第二点呢，就是四章的头，因为这个医治带来了有很多人当时来到看热闹，所以就制造了一个机会来到传福音，所以第二点是奉主名所行的救赎。第三点呢，仍然都是第四章，我们见到使徒他们的力量是从神而来，他们是奉主命来到祷告，来到支持他们的事工。而在这第四章的尾，我们将会是作一个的结论。究竟第一点他们行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呢？彼得在树圣殿的门口，他是注意到有一个瘸腿的乞衣。当时圣殿是有很多人，去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四节，我们知道正是听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当时已经有五千人，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在圣殿里面有几多人。使徒能够是注意到当时的圣殿的门口有一个叫做美门的地方，是有个瘸腿的乞衣在那里，实在相信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提点。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是没有讲到圣灵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绝对见到圣灵的工作在《第三章的里面。圣殿一共是有九扇门进入去外邦人的院，然后才能够进入圣殿。究竟这个美门是哪一道门呢？圣经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扇可能在树圣殿东边的门，就是进入妇女院的那一道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帮助穷人是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很多个乞衣都很喜欢就在圣殿的门口来到行乞。圣殿的门是用哥林多的铜来到制造，非常之的金漆辉煌，就好像金一样闪闪生光。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在《使徒行传》的三章六节经文说他们都没有钱。为什么他们没有钱呢？原来门徒都是将他们所有的钱放在一起，由一个门徒来到管理。犹大在身的时候，他就是管理财政。其实这个人所需要的不是金钱，这个人所需要的是医治，而且是灵入面的医治。所以彼得就是奉主的名将这个乞衣是医好了。医好了他之后，他就立刻跳起身进入圣殿，不住这样来到是赞美神。其实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一幅很美丽的救赎的图画。这个人是一个乞衣，他是物质上他是贫乏的，但我们每一个人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里面是贫乏的，就是好像这个乞衣一样。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在圣殿的门外，他是没有进入圣殿，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未得救的时候都是与神隔离，我们都不能够与神亲近。第三点呢，他被医治好了之后，他立刻跳起身进入圣殿来到歌颂神，他是有言有行，就是好像一个人得救了之后，是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来到是歌颂神。还有第四点呢，在《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一节说他和门徒在一起，而当门徒被捕的时候，《使徒行传》的四章十四节他仍然和门徒在一起，就是好像一个得救的人是有团契的生活，成日同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丽一幅的得救的图画。医治这个乞衣带来了有很多的群众， 就俾門徒係有傳福音嘅機會。嗱，佢哋話佢哋唔係靠住自己嘅能力嚟到醫治呢個乞兒，係靠邊個嘅能力啊？耶穌基督就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就係佢哋列祖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嗱，其實我哋如果留意嘅話，路加医生他是有心来到将耶稣基督的医治和门徒的医治来到作比较。在《使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亦都曾经医好一个瘸腿的人，他是病了38年，在树不士大池子的旁边，就是在树耶路撒冷北边城门羊门的外边。路加医生是有意来到比较彼得同埋约翰嘅神迹，同埋耶稣基督嘅神迹。嗱，我哋点知道啊？彼得同埋约翰嘅名字，嗱，我话系两个人加埋一齐嘅名字，喺《使徒行传》出现一共系7次。而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嘅名字，嗱，唔系净系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嘅名字，亦都系出现7次，绝非偶然。路加医生是要比较两个医治，路加医生是要让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仍然是藉着门徒来到在世上行神迹奇事。我相信这个就是路加医生想我们知道。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上一次讲了圣灵在树五旬节降临，教会被建立，是新约的开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逢亲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的时期开始，都有两件事发生。第一件就是神是非常之的严厉，神是有严厉的审判，是一个时代，新的时代的开始。下一次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就是讲到阿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两个基督徒当他们在一个新时代开始、新约开始的时候，他们犯罪，神对他们的审判是非常之严厉。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例子，下一次会跟你们分享。除了神是严厉的，是一个新的时代，还有第二件事是什么？是有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见到门徒和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是有很多神迹奇事。亦都是因为这样，如果你留意的话，摩西五经、创世纪不是那么多神迹的。你可以说第一、第二章神创造宇宙万物是神迹，你可以说亚伯拉罕99岁生仔是神迹，但是除此以外神迹是非常之少。但是去到出埃及记开始呢，有好多好多的神迹。神迹在哪个人的身上啊？在摩西和约书亚的身上。为什么啊？因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颁发旧约，所以他们是有神迹奇事。去到以利亚、以利沙呢，亦都是充满神迹奇事。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新的时代啊？先知的时代。然后去到耶稣基督和门徒呢，新约的颁发，所以你见到是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除此以外，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每逢一个新的时代，有两样东西发生。第一，神是非常之严厉，是有很严厉的审判。第二呢，是有神迹奇事。其实我们如果留意的话，耶稣基督的神迹是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同情心，给我们见到他是满足了人的需要。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差派来这个世上。第三点呢，就是制造机会来到教导真理。如果你留意的话，耶稣基督的神迹都是有这三个特征。例如在树约翰福音的第6章5饼2鱼的神迹，我们就见到了 当时五饼二鱼耶稣基督是喂饱了五千人，就是第一点，满足了人的需要，当时的人都是很肚饿。第二点呢，我们说是要证实这个行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这个神迹奇事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第三点呢，创造了机会，制造了机会来到是传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头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第六章呢，耶稣基督就讲了生命之粮的教导。所以我们见到这两个是有连带的关系，神迹是带领到耶稣基督是可以有机会来到是讲福音讲真理。门徒都是有神迹奇事，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我往我父那里去。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基督说门徒是会比他作更大的事？在这两三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甘愿限制自己的神圣，例如他是不知道他第二次的来临会是几时。他在世的时候亦都没有人见到他是在同一个时间在两个地方出现。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但是没有人曾经见过耶稣基督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但是将来门徒呢，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来到是为主作工。所以在某个方面上，我们见到门徒的事工是比耶稣基督所作的是更大的事。这个就是原因。我刚才说路加医生是有心来到比较彼得、约翰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我们见到彼得和约翰的神迹亦都是有三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三点。他们医治好这个乞衣，第一点就是满足了他的需要，使到他能够行走自如。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神迹证明了彼得和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医治。第三点呢，制造了机会来到讲道，以致是带领有成五千人信主，都是同耶稣基督的这个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一模一样。刚才我们说使徒一样是有神迹奇事，现在我们还有没有使徒啊？没有使徒。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使徒的资格是什么？是要曾经见过复活的主。使徒行传的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一节，一个使徒是要见过复活的主。现在有没有人可以说自己见过复活的主？没有。另外我亦都讲过，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使徒和先知是什么？教会的根基。我亦都讲过，根基只有一个，是吧？你不会继续起完根基，也根基上高再起。所以现在无论任何的牧师、老师、传道人，全部都在树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来到建筑。所以我们现在不再需要使徒，我们亦都不再需要使徒的印证是什么？神迹。有很多的神迹就要来印证这些使徒是从神而来，因为现在没有使徒，所以不需要。我不是说没有神迹，你不要误会我说没有神迹，神迹日日都有，但是不需要要来证实某些人就是从神而来，他们就是使徒，亦都不需要来到印证啊，这些人讲的就是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有些新的启示，因为全部神的话语已经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现在已经有整部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再没有新的启示，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了。现在怎样辨别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是不是属神的？怎样来到辨别啊？你是不是看看他有没有神迹奇事啊？不是。 辨别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属神，你是要看他的教导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他就是属神；如果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他就是不属神。因为犹太人是很喜欢看神迹的，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所以每次有一个新的时代，神是给以色列人看见有神迹奇事，因为他们喜欢看神迹。其实神迹本身是不重要，神迹的本身是不可以是使人得救，除非神迹是带领人去到神的话语。所以我刚才说神迹的目的第三点就是带领人进入神的话语，不带领人进入神的话语，你只是看神迹，人是不会相信。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五饼二鱼的神迹，很多人都见到很热闹，个个都来跟着耶稣基督，他们其实想做什么？听真理啊，想有嘢食啫，有免费嘢食啫。当耶稣基督讲啲嘢，佢哋听唔明嘅时候，佢哋就离开耶稣基督。所以神迹本身系唔能够使人得救，但系若果神迹带领人去到神嘅话语，咁你就能够得救。其实我头先所讲嘅嗰三个神迹嘅目的，其实而家已经完全彰显晒、成就晒喺救赎嘅里面。点解呀？你可以睇返我头先讲过三点。第一点係满足人嘅需要。救恩呢能唔能够满足人嘅需要呀？绝对能够。而且係能够係满足我哋灵里面嘅需要，係能够救赎人嘅灵魂，係救赎我哋。所以係满足咗人嘅需要。第二点呢，哇，行神迹奇事嗰个证明係从神而嚟。救赎呢，边个救赎我哋啊？耶稣基督。点样救赎我哋啊？为我哋钉十字架，赦免我哋嘅罪，系嘛？然后死而复活，嗱呢一个就系最大嘅神迹，所以系证明咗耶稣基督就系神嘅儿子。嗱呢个就系我哋头先话行神迹嘅第二点。第三点咧，带领人去到神嘅话语啊嘛。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每一个被救赎嘅人都系点样啊？都系接受神嘅话语，都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哋见到呢三点完全已经系成就晒喺救恩嘅里面。人以为自己系将耶稣基督喺各各他钉死咗喺十字架嘅上高，但系佢哋发觉原来嗰个坟墓嗰个墓穴系空嘅。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而且是升天，他现在在父的右手边赐下了圣灵，透过教会继续他的事工，而门徒医好了这个脚腿的乞衣，就是最好的证明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使徒是靠着他的能力来到行神迹奇事。在场的人他们都不可以否认这个乞衣是已经是被医治好了，是他们亲眼见到这个乞衣时时就在圣殿的门口，他们认得他的，而且这个人是从冇福开始已经是瘸腿的。使徒行传的三章二节告诉我们，连行路都未学过的。现在这个人怎么样？又识跳又识行，这个是他们不能够否定的一个神迹奇事。这个也是我曾经讲过，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有神迹奇事能够医治人的能力，在这个电视上高你经常都会见到，但他们是怎样医治好人啊？有个跛脚的，是吧？他说啊，我医治好你，跟着就两个大只佬走来，又左右又扶起他，他都仍然是寸步难行。但你看看圣经里面的医治是怎样的，这个人从来未学过行路，在冇福里面已经是跛的，他居然能够立刻起身又跳又行进入圣殿，这个就是不同。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是教会时期，不是再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教会时期已经是二千年了，没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一切我们都是要很小心，很多这些所谓的医治都不是真的。 嗱，我哋见到两个门徒，两个渔夫，边度有咁大嘅能力嚟到医治好呢一个乞衣？佢哋嘅能力系从耶稣基督而嚟，唔系佢哋自己嘅能力。嗱，呢一个就俾犹太人嘅领袖有一个好大嘅挑战。佢哋明明见到呢个人系被医治好咗，但佢哋唔可以承认呢个系一个神迹。如果佢哋承认呢个系神迹嘅话，就证明咗耶稣基督仍然活着，门徒是靠住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到医治，所以他们是不能够承认这个神迹。彼得说给犹太人听，你们害死了你们的尼赛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是安慰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你们自己不知道，是无知的。其实耶稣基督的死的受害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圣经一早就说耶稣基督是会受害。原来圣经里面是有两种不同的罪，明知故犯的罪和无知的罪。明知故犯的罪是怎样？是有心去背叛神，罪加一等。在旧约是要从民中来到被剪除，是要被处死。咁你话无知嘅罪呢？无知嘅罪冇咁严重，神系俾你机会嚟到悔改。但系无知唔等于系无罪，你一样系有罪，只不过系冇咁严重，你嘅罪系能够被赦免。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佢向父作咩祷告啊？喺住路加福音嘅23:34，佢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给我们见到他们所犯的罪是无知的罪，他们不明白到旧约的预言，他们是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可以讲得是无知的罪。神亦都答允了耶稣基督的祷告，没有定这班人的罪，不单止不定他们的罪，神仲派圣灵嚟到世上，任何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悔改嘅人，佢哋嘅罪都能够系得到赦免。一方面彼得同埋犹太人话：你哋害死耶稣基督系无知嘅罪，但另一方面佢都系要犹太人嚟到知罪，就系我头先所讲嘅，无知嘅罪唔等于系冇罪。是他们将耶稣基督交给比拉多，是他们情愿放走一个凶手都不肯放走他们的尼赛亚，不肯释放耶稣基督，是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所以圣灵给彼得很大的勇气来到指责这班犹太人。彼得是用了不同的名字来到称呼耶稣基督，叫他做基督，叫他做生命的主、神的儿子、圣洁的公义者。为什么用那么多的名称啊？是要证明他们所处死的不是一个平常的人，而是神的儿子。彼得将圣殿变成了一个法庭一样，将犹太人的罪状全部呈现出来。一个人要知罪才能够被圣灵感动来到悔改，才能够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他说没病的人需不需要医生啊？不需要医生。所以一个人是要知道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才能够是被圣灵来到感动悔改，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彼得是着重有两点，在圣经里面是不断地出现的这两件事。一件事是神的主权，所以彼得说 是神的预言耶稣基督将会受害，是神的主权。但是另一方面呢，人是有责任。彼得说是你们害死耶稣基督，虽然圣经有预言是神的主权，但是人不可以否定自己的责任。所以在圣经里面，你时时会见到神的主权，使徒行传的3:18，人的责任，使徒行传的3:19。所以彼得是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归正，使他们的罪得以涂抹。 《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什么叫做悔改归正？悔改归正是由思想开始，知道自己做错了，以致你的行为是有改变，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人是悔而不改，他们后悔，后悔什么啊？被人捉到他的错咯。哎呀，我真的后悔了，被人捉到我。但是他改不改啊？他不改。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悔改悔改，你要后悔了之后你要懂得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有一个小女孩在主日学，老师问什么是悔改啊？他说就是难过，难过到很紧要，难过到我永远都不再做这件事，这个就是悔改。这个就是真的很啱。悔改对犹太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教导，施洗约翰早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已经是传悔改的道，耶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同样是传悔改的道。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一节，福音就是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一个人要真正的悔改才能够真正的得救。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可以说他们不喜欢悔改，他们不喜欢在人的面前来到认错。这样真的很弊，因为你在人的面前你不肯认罪不肯认错的话，你在神的面前都不可以。但是他们不是，他们说不是，我在人的面前我不认错，但是在神的面前我有认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同人的关系反映出我们同神的关系。当我们在人的面前都不愿悔改的话，在神的面前你没可能是会得悔改。这个是很可惜，这个这样的信息是现在的牧师传道人都忽略，很多都忽略了，就是一个悔改的信息。彼得除了说个人要悔改，他没有忽视到以色列人民族上都需要悔改。民族 as a whole nation， 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节，彼得说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他这里说什么？原来由创世以来众先知已经预言将会有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摩西亦都曾经讲过神将会兴起一位先知好似佢一样，申命记的第十八章。耶稣基督的确是来临在佢哋嘅当中，但是被佢哋处决咗。若果以色列人唔单止喺个人上而喺民族上接受耶稣基督，神就会再次差派耶稣基督嚟到以色列人嗰度，帮佢哋嚟到建立佢哋嘅王国。这个就是圣经嘅预言。但是很可惜，到今时今日，以色列人的民族仍然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个人上有很多人接受，但是民族上他们还未接受。神亦都知道他们暂时不会接受，所以说福音是会由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去到地极。有很多很好心的传道人，他们都说要将福音传回来耶路撒冷。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说要将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为什么没有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民族上 as a nation 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不是教会的时期来的。教会已经被提了。他们要去到七年的灾难的时候才接受耶稣基督。不是教会的责任来到向以色列 as a nation 的民族来到传福音。当然我们身边有犹太人，个人我们绝对应该跟他们传福音，但是犹太人是要去到七年的灾难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不是教会的责任。我们要搞得很清楚，现在就是教会的时期。其实神一早就预言，对亚伯拉罕有应许， 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阿伯拉罕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见到现在就是教会时期，是外邦人得救的时期，而以色列人的民族呢，要去到七年的灾难才是能够得救。彼得他是没有忽略到个人的悔改的重要性，在说《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六节，说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罪恶。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转离开罪恶，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悔改，是吧？彼得的这一篇道是产生了两个很极端的反应，一方面是有五千个犹太人是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呢，犹太人的领袖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还禁止门徒继续以耶稣的名来到传讲任何的信息。由那个时候开始，使徒就被公会来到逼迫，是被犹太人的领袖来到逼迫。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已经是有预言。公会希腊文的字就是 Sanhedrin 这个字，意思就是坐在一起的意思。我们香港人说排排坐，这些这公会排排坐是怎样？不是吃果果，他们坐在一起爱来审判。公会是一个犹太人司法行政的机构，是由大祭司的家属来到组成，加上民事加上长老而组成。刚刚在几个月前，同一个的公会刚刚是处决了耶稣基督，现在他们又来逼迫使徒。其实公会是有权来到，有他们的责任来到是保护犹太人的信仰，就去调查每一个的老师，他们去审阅每一个新的教义，看看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生命记的十三章是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绝对是无权来到是逮捕无辜的人，他们亦都是无权处决任何的人。还有一样，就是他们很多时公会都有私心，他们应该是诚实地来到是调查，但很多时他们都没有很诚实来到调查，他们是有私心。他们所问的问题都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就避免提到有神迹这件事。我刚才都讲过，其实他们是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里面，当他们如果承认是有神迹的话，他们就要承认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所以你看他们问的问题是很有技巧性，在说《使徒行传》的四章七节，他说你们是奉谁的名行者事，他们说行者事，他不是说行者神迹奇事。这个就是原因，当他们若果承认的话，他们就要承认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我讲了很长才讲了第一点，就是门徒使徒是奉主命行神迹奇事，医好了这个乞衣。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当时有很多的人在场，所以做了一个是能够宣讲能够是传福音的机会。彼得被圣灵充满，话这个乞衣是奉死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来到医翻好。犹太人的领袖以为处死了耶稣基督解决了问题，现在门徒说不是啊，耶稣基督仍然活着，而且是藉着他们来到行神迹。彼得他是用诗篇的118篇里面的预言比喻工会好像建筑工人一样。我们刚才都读过经文，彼得是用防角石来到代表耶稣基督。防角石是建筑是很重要的一块石头，居然工会就是将耶稣基督是丢弃了，要将它来到处决，就是将一块很重要的防角石来到是遗弃。其实犹太人对这个石头的比喻他们应该是很熟悉，在圣经里面时时都以磐石来到是代表神，所以当彼得说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就是防角石，他们就很清楚知道他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其实 早喺度但以理书嘅第二章，但以理先知已经预言尼赛亚嘅来临，就系、是、好似喺住山上有一块不假人手作出嚟嘅石头滚落山，系击败列国。嗱，呢一个就系尼赛亚来临，就系、是、一块不假人手作出嚟嘅石头。嗱，对于耶稣基督嘅敌人嚟讲，耶稣基督就系一块绊脚石。对于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嚟讲，耶稣基督就是一块宝贵的防角石。嗱，彼得不单止叫耶稣基督做磐石，就是说他是神，而且他还说这个是唯一得救的途径。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其实彼得这里用的字是很有趣，在四章的九节和十节，他说他们医好了这个乞儿，痊愈这个字其实和四章十二节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救这个字和痊愈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来是同一个字，就是梭数这个字。所以很有趣，得救是什么？得救其实就是灵魂里面的痊愈，所以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非常之有意思。耶稣基督就是世上最伟大的医生，他能够医治人间最大的疾病。人类最大的疾病是什么？我们的罪性。其实这一部分的经文可以给他一个名称，就是说公会敌对神的名。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公会两次叫使徒是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跟人家来到宣讲。现在我们都是一样，撒旦是希望能够是禁止基督徒来到讲说话。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现在都被人说是什么啊？憎恨的言语。什么叫做憎恨的言语啊？当圣经指出人的罪，人不喜欢听的时候就说什么啊？这些是憎恨的言语啊，我们不应该讲这些话。现在有很多个国家，有很多人都不可以讲圣经里面的话语，因为这些已经被人讲为是憎恨的话语。但是我们看看早期的教会，当有人说不准他们讲神的话语，他们怎么做啊？你叫我不要讲，我讲多一点，是吧？越是叫他不要讲，他们越是讲。所以你看看结果怎样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20人的聚会，去到五旬节，圣灵降临，3000人信主。去到今日的经文呢，彼得讲完那篇道，又有5000人信主。当我们继续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继续传开神的话语，神就会祝福我们的事工。其实现在的基督徒都很需要学习早期的教会。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出于圣经，是不是真的圣经的真理。如果真的圣经的真理的话，我们不怕人家不喜欢听，也都不怕人家不喜欢我们。注意今天的经文，使徒是没有服从到掌权。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不是圣经教我们要服从掌权的咩？罗马书的十二章和希伯来书的十三章都说要服从掌权的。为什么使徒不服从啊？我今天就会跟大家讲有三点，有三个原则，几时我们应该要服从，几时我们可以不服从。其实彼得和约翰不是圣经里面唯一不服从掌权的。还有什么人啊？稍微举几个例子，摩西的父母和接摩西出身的接生婆，他们都没有服从到掌权。还有呢，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都没有服从到掌权。我们看看这三个原则怎样来到决定究竟我们应不应该服从掌权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要服从圣经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九节，那些使徒说我们应该听神的话，还是我们应该要听人的话？ 我们绝对要听神的话。所以第一点就是要服从圣经的教导。我们看看摩西的父母和哲森婆，法老王叫所有人要做什么？要将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全部杀了。摩西的父母和哲森婆都没有做到，原因就是神的话语说不可杀人，所以他们没有服从。有人说，哎呀，我知道了，所以我是反对死刑。但是有不同的，死刑是什么？死刑是去处决那些罪有应得的。而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见到所杀死的那些婴孩是无辜的，是无罪的，所以是有不同的地方。还有呢，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神的话语讲什么？不可拜偶像，掌权的叫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没有听到，没有服从。还有彼得和约翰呢，我们见到神的旨意是要将福音是传到去地极，但是公会是禁止他们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亦都是没有服从。所以第一点，我们见到我们是要服从圣经的教导。第二点呢，是要有一个对得住神的良心。我们是要是一致的，不要说是有两个准则。我们常常都说 double standard， 是吧 ？double standard， 我们不要说有两个准则。对我有利的我就去做，对我没利的我就不去做。例如给一个例子，你一个大学生，他在学校的时候常常都作弊，他又醉酒来到驾驶，无法无天。但你到政府说要征兵的时候，他站出来说我是公义的，我不会当兵，我不要杀人。突然间变得咁公义，咁你平时嘅行为呢？呢度我哋见到就係有不一致。唔係话政府叫我哋做嘅嘢对我哋有利我哋就去做。政府叫我哋做嘅嘢对我哋冇利我哋就唔做。我哋要有一个对得住神嘅良心。仲有呢，我哋唔好成日就係打响个招牌话我哋有正义有公义嘅愤怒。好多基督徒都好鍾意咁讲。点解会咁讲呀？因为神嘅属性其中一样属性係有佢嘅怒气。我哋话呢个係公义嘅愤怒。所以好多时我哋都会打响个招牌，就话哎呀，我哋都有公义嘅愤怒，有正义嘅愤怒。其实係乜嘢？係我哋自己私人嘅意见，或者我哋自己私人嘅偏见。唔好打响个招牌以圣战为名，其实就是自己有私心，话就话自己替天行道，其实就是借题发挥。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我们很需要来到监察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不是自私，是不是真的我们是维护正义。这个我们是很需要搞清楚。第三点就是，就算我们不服从掌权的，我们都要有良好的态度。我们见到但以理，当他是拒绝接受王给他的食物，他仍然有好好的态度，他仍然是为了他的守卫来到设想，他不想那个守卫是因为他的缘故招致麻烦。使徒呢，他们被捕，他们仍然讲见证，但当然他们有好行为，是吧？如果他们没有好行为，没有好的见证，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所传的福音。这个就同埋我哋而家见到有好多反对政府嘅基督徒，佢哋嘅行为就成为咗好强烈嘅对比。呢啲人就係嚟到指责，嚟到係控告政府，但係喺佢哋嘅行为当中你见唔到爱心。所以我哋虽然係唔服从掌权嘅，我哋仍然係要有良好嘅行为。讲完咗两点，使徒係奉主的命来到医治，奉主的命来到是传福音，他们亦都是奉主的命来到是祷告支取力量。早期的教会大部分的传道人都是坐过监的，今时今日的水准啊，能不能够成为教会的会员都成问题，你不要说成为教会的领袖。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成功的事工呢？有人曾经问施宝珍牧师， 他说你这么成功，你的事工有什么秘诀？施布真话，我后面有一班人帮我，日日都帮我祷告。这个就是他成功的原因，是靠祷告。祷告不是逃避责任。有很多人说，哎呀神啊，我什么都不理了，我给了你。这个不是真正的祷告，这个逃避现实。祷告不是逃避现实，祷告是求神给力量我们来到是侍奉祂，给我们力量来到打那属灵的真战。不是说什么都不理了，给了神了。其实一个祷告会就好像一个弹药库一样。你见到彼得和约翰公会禁止他们来到是传福音，他们就怎样走回去祷告会，来到是支取弹药，拿了弹药之后然后回去怎样再去征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应该学习。很可惜现在很多的祷告会都是好像一个聚会一样，是我们为了大家弟兄姊妹的需要来到祷告，是有这样的需要，但我们要记得我们亦都应该是为神的事工，为了人的灵魂来到祷告，不要只是为了我们自己里面的人，主内的人，要为了神的事工，为了人的灵魂来到是祷告。我们不妨看看早期教会祷告的模式是怎样。第一点就是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早期的使徒一起同心合意来到祷告，是蒙神所喜悦的，神是会答允的。但是当在弟兄姊妹里面我们自己不和，我们搞分裂，我们有心病，那就会夺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祷告都会打了折扣。第二点呢，是按住神的话语来到祷告。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四节，使徒是按住诗篇的第二篇来到向神祷告。我讲箴言的时候讲过一篇道叫做祷告的智慧，我说过祷告和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神的话语是神跟我们讲说话，祷告是我们跟神来到讲说话，所以两者是分不开的。祷告不是说神啊，你要怎做啦，你懂得做的啦、我讲了你听的啦。祷告亦都唔系话好似诗歌话摇动神嘅手啊，我做唔到嘅事，我摇动你嘅手去做。祷告系乜嘢啊？祷告系求神透过我哋成就佢嘅旨意，系透过我哋嚟到系做佢嘅工作，系佢嘅旨意成就在地，唔系我哋嘅旨意成就在地。嗱，呢一个系我哋需要注意。嗱，第三点咧。第三点是尊主伟大的祷告。四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这个希腊文的 despotu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位绝对有权柄的主人。和合本是用主宰这个字，很多的基督徒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主宰。什么的意思啊？怎样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哎呀，你突然间好不掂，是吧？你求神来到是打救你，又或者你希望是能够上天堂，你希望有永生，这个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宰呢？主宰是掌管你生命，你是需要服从他，无条件来到服从，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还有第四点呢，这个是求神赐力量的祷告。诸医门徒没有说，哎呀神啊，你改变我们的环境啦、你救我们是脱离这个环境。门徒亦都没有说，哎呀神啊，你帮我们战胜我们的敌人啦。他们求什么？求神赐力量给他们，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这个很不同。他们甚至没有求神来保护自己，亦都没有好像早期的门徒雅各和约翰，哎呀神啊，你从天上降下火来消灭我的敌人。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求神力量来到宣讲神的话语，求神给力量他们，给勇气他们来到面对他们的逆境。有人说祷告不是求神帮你做些你能够做得到的事， 在住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他们的敌人是谁？是工会，是政府，很大的权力来到是反对他们，他们自己做不到，所以他们求神赐他们力量。第三点说是尊神为主的祷告，就是神掌管一切。第四点我说是求神赐力量的祷告。有没有见到这里其实又是我头先所讲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使徒行传的三章十八和三章十九，圣经里面重复出现就是神的主权、人的责任。不是说将所有的责任推晒给神，亦都不是说将所有的责任揽晒上身。每一次当我们过分着重自己的能力出问题，每一次当我们过分是依赖神，我们亦都出现问题。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什么？他说一个人应该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好像样样依赖晒神，样样依赖晒神这样来到祷告。哎呀，我没理不得的。但是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好像样样依赖晒自己，要尽晒责任来到做。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说使徒是奉主命来到行神迹奇事，但我亦都讲过现在已经教会时期二千年了，是吧？不是教会的早期，不是有那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没有使徒的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们亦都不是使徒。但是有很多事我们是可以奉主命来到做。第一就是奉主命的祷告，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至到十四节。很多人的祷告最后都是加上奉主命求，是吧？你求的事可能是求一架 Benz 汽车，奉主命求啦，这样那神就会答允的了。奉主命求不是说你加这个奉主命神就一定会答允。奉主命求是什么意思啊？我很快有一篇道是会讲的关于祷告，我就会解释。其实奉主命求是照住耶稣基督的旨意来到求。第二点呢，我们奉主命可以传悔改赦罪的道，可以去传福音。有人说呀，你讲到这么高深，又说要寻求神的旨意，又说要传福音，我什么都不懂。喂，那你可不可以学第三点啊？奉主命来到接待有需要的人。马可福音的九章三十七节原本是接待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懂得是接待小孩子，我相信甚至你是将一杯凉水是给对方。马可福音的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基督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等于是接待他自己一样。这些我们都是能够做得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尾有一个人物出现是很重要，是哪个啊？巴拿巴。我们未必是有彼得、保罗、约翰的口才来到传福音，我们未必是有他们讲道的这些能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人啊？是安慰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去安慰人、去鼓励人的一个信徒。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使徒行传，感谢你是给我们见到早期教会的使徒，他们都有神迹的能力来到是办理的事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没有这些能力，但我们仍然都能够是奉你的命来到祷告，奉你的命来到传福音，奉你的命来到是招待一切有需要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巴拿巴一样，是成为安慰之子，是能够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是给人鼓励。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奉你的命来到做这一切，继续完成你在算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的身上的事工。愿意我们都能够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来到是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